股票市场也下跌了五分之一。 哎，晶晶选的这一部分的最后一句话呢，我估计是会戳痛很多这个被股套被 股民们的心哈， 被股市套住的人的心哈。 嗯，对，是。好，今天的全文啊，就给大家选择到这里，我们也就讲解到这里了啊。今天的知识点呢，依然是非常的丰富啊。韩老师以半分钟的时间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哪几个重要的点。 嗯，其实我今天讲的最主要的点呢，就是要注意哈，这个词啊，像小词，比如说像刚才那个 cut， 越啰越，比如说加了小词越多越漂亮。同时还有词性的转换啊，像刚才讲的，比如说名词转动词啊，动词转名词啊，对吧？词性的转换，还有刚才这个形容词和形容词的比较级到中文的动词的这个转换，这些点呢，一定要掌握起来。里面的表达掌握不了没有关系，这些翻译当中的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同学们要注意。 哎，也希望大家能够熟读每次的翻译文章，毕竟一个月呢才一节课，一节课才这么四五段，如果你能把这四五段吃透了，你的翻译功力一定会增长的。 没错没错。 还是老规矩，给到我们课后呢，大家写好笔记啊，发给我们，作为你学习的珍贵记录。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韩老师，我们下个月再见。 再见，拜拜。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回顾本周出现的冬奥英语词汇，并且做一些拓展的造句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是一个运动项目，叫做 figure skating。 figure F-I-G-U-R-E skating S-K-A-T-I-N-G figure skating 是花样滑冰项目的意思。 With this group there are two separate events for pair figure skating. They are pair skating and ice dancing。在男女混合双人赛中，双人花样滑冰分为两个单独的项目，它们分别是双人滑冰和冰上舞蹈。 Skating has developed along several different lines, speed skating, figure skating, and skating games. 滑冰运动沿着几种不同形式发展着，包括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和滑冰游戏。好，再来看另外一个运动项目 ,ski jump。ski 就是 S-K-I, jump, J-U-M-P。ski jump 就是跳高滑雪。The world's largest ski jump field at the time was constructed in Big Pines of California for the event. 加利福尼亚的 Big Pines 为了争夺比赛的举办权，还专门修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跳高滑雪场。 The ski jump was out of his league. Skiing remained the weak sport of the Chinese team. 跳高滑雪不是他的强项，滑雪仍然是中国队的弱项。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